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3集，身份二。罗雪燕的话又突然顿住，沈妙聪明早慧，又怎么会不知道瑞王最可能冲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沈家而来？如此这样说，不过是让他们放心罢了。思及此，罗雪燕又感到无限的心酸。沈妙微微一笑：“是喜事，怎的你们瞧着却不怎么开心呢？若是如此，反而晦气了。既然圣旨下了，时日过不了多久就会通知的，我也得开始忙着给自己绣嫁妆了。”沈妙的语气里没有一丝埋怨或者不开心，反而十分自然的，仿佛这是一门提了许久的亲事。越是如此，沈姓夫妇就越是难过。又说了一阵子话，沈妙却出乏了，众人这才吃饭。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，各自有着各自的心思。待吃完后，众人散去休息，罗坦挽着沈妙的胳膊，有话要与沈妙说，正往他的院子中走去，却被罗玲唤住了。“林表哥有事？”沈妙看着他问道。“ 表妹是真的想嫁给瑞王吗？” 罗坦有些古怪地看了罗玲一眼，沈妙笑道：“圣旨都出了，想或者是不想，与我都没有关系吧。”“ 还以为你会直接说不想。” 罗玲目光暗了暗，却仍是牵起一个微笑。“ 就像从前在小镇城拒绝那些少爷一样。” 沈妙笑而不语。“ 祝贺你。” 罗玲笑得苦涩。“多谢。”沈妙点头致谢。好不容易送走了罗玲，罗坦将沈妙拉回院子中，进了屋遣散下人，将门一关，就压低声音神秘兮兮道：“ 小表妹，这事儿你知道的吧？”“ 什么？”沈妙莫名其妙。“ 就是瑞王逼着皇上给你赐婚这事儿啊。” 罗坦急匆匆道。沈妙心中一跳，罗坦平日里大大咧咧，对什么事情都不怎么敏感，偏偏在不该知道的事情上却有着出奇敏锐的直觉。他含糊应付道：“ 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” 罗坦来了兴致：“ 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俩被人掳走的时候吧？我醒了以后将你的话带给瑞王，瑞王没过多久就找到你了。那时候我就奇怪你们俩的关系，你们的关系肯定是挺好的，不然瑞王怎么会帮你呢？是不是就像话本子说的那样啊，英雄美人什么的？”“ 你少看些话本子吧。”“ 不提话本子。” 罗坦说着双手托腮。“ 那个瑞王本事不小，当时姑姑和姑父找了你好几日都没找到，他却一下子就找到你了。我们罗家人看人只看本事，他是个有本事的男人，听说长得也很好看，这就难得了。许多长得好看的男人就是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啊。比如常来咱们府上的那个高大夫吧，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可是一看就是弱不禁风，一打就倒的目光，这样的男人靠不住，顶多只能看不能用。” 在外头树杈上正听得津津有味的从阳差点一头栽倒下来。“中看不中用，这位罗家的表小姐也很是威猛嘛，不知道高公子听了之后是何感受。”“行了。”沈妙睨他一眼，“东拉西扯这些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”“ 小表妹，我就知道你最聪明了，整个神府里还是你最懂我，我亲弟弟罗谦都没有你跟我心灵相通。” 罗坦双眼期待地看着沈妙。“ 我就一个心愿，你去大梁的时候把我也带上吧，我当你的陪嫁表姐。” 沈妙差点没有晕过去，她不可置信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 我没去过大梁，可也听过大梁是个好地方，好吃的好玩的多得很。 这一趟我和林哥哥出来本来就是来定金历练的，历练根本就是要见过越多的地方越好了。 明明是你自己偷偷爬上马车的。 还讲义气的话就带上我。 不带。沈妙心如铁石。接下来的半个时辰，沈妙却目睹了罗檀在他身上磨磨蹭蹭了许久的画面。他去大梁虽然有谢景行，沈妙却也知道不见得就会一路顺风，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，没必要将罗檀也卷进来。罗檀走后，沈妙叹了口气，拉开窗户，外头有树影婆娑，冬夜冷得凄清。谢景行可真行啊，他想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就这么自作主张地给他下了圣旨。下了圣旨不算，眼下连人都不见了，这种正需要解释的时候他不出现是什么意思？撩完就跑吗？沈妙啪的一下关上窗户，心中暗道一声无耻。声音震得从阳掏了掏耳朵，想着大约是少夫人鬼水来了，这般的喜怒无常。另一头，沈信夫妇的院子中，沈信也正和罗雪燕商量着这事儿。沈信道， 和娇娇一起去大梁。 罗雪燕点了点头。 咱们不在娇娇身边，若是娇娇在大梁有了麻烦，天高地远，咱们不晓得她受的委屈。当初不也有嫁到别国的小姐都被夫家害死了，这头都不知道呢。 哼，她敢。 沈信勃然大怒，随即又压抑住自己生出的怒气说道， 我是可以去，只怕皇上不会放人。 罗雪燕声音低下去， 如今大梁和明齐局势这么紧张，咱们也一道跟去大梁，皇上定会以为我们倒戈。确实不妥，可是真就没有法子了吗？ 无奈中，沈信背对着罗雪燕，望着墙上的一幅字画出着神。那是沈老将军赠予他的字画，精忠报国。他忠心，他报国，可是得到的是什么？沈家讲究的是天下无不是的君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可是为什么他此刻却觉得后悔呢？这个君王一直提防他，打压他，控制他，沈信不觉得有什么，哪怕君王利用他，但是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儿女呢？天下君主都是这么对待忠臣，还是仅仅只是这个事呢？沈信想着，若是文惠帝在瑞王面前有一点反抗，或者是一点为沈庙争取，他都不会像现在这般不满文惠帝。正因为文惠帝答得干脆利落，好似为了天下江山，沈庙什么都不算一般，这就让沈信心里有了疙瘩。若是明齐再强大些，是不是就不用在大梁面前俯首称臣，一个瑞王就能逼得君主六神无主吗？沈信突然就对文惠帝的无能有了一丝厌恶，他却没有意识到，在这场交易中，自己对文惠帝生出的怨愤之心远远比对那大梁瑞王要多得多。他自然也不晓得，自己这份心思的转变也在很早之前就被某人预料到了。罗雪燕还在念叨， 瑞王怎么会突然想娶娇娇呢？大梁可不缺这点兵权，就算是为了挑拨也不至于此吧。 沈信说道， 明日我再去打听打听，先睡吧。 可今夜注定是一个无眠之夜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